聲起義 My Radio My Radio 2013 迎能無雙主持北條章森美 是迎難無傷的時間，是北條章啊， 森美啊， 是咁今日請啊， 又是我 的，是啊，請啊 Kevin 上嚟咧，咁啊，梗係得一個原因嘅啫，就係、是、講。即係音樂啦，咁因為年差唔多年尾啦，咁就有即係啲即係好似即係全世界都係咁噶，啲成績表又咁出噶啦嚇。咁啊，當然最犀利嘅一個就係紅白啦。咁咁陣間我第二節咧就會講紅白嘅。咁我哋而家第一節咧就都係講翻啲收視啊，同埋個即係其實過咗氣噶啦，日劇韓賞已經。不過我哋都要循例講一講啦，咁樣樣。咁就話嗱，大家之前咧，我哋都要做一個廣告先，一個事務嘢或者啊 ，operator 出第一張圖啊，唔該。系啦，系啦，咁啊，咁我呢套戏咧，咁就宇宙海盗啦，夏洛古啦，咁就会喺呢个11月28号咧就会上嘅香港，咁就有 2D 同埋 3D 嘅，咁就啊台长啊，即系因为早前佢喺神秘之夜度已经讲，即系讲咗我去睇咗，就话都非常之唔错，佢个评语就咁啊，台长话得唔错嗰啲戏咧，我都觉得唔会死错人噶啦，吓咁我就会下个礼拜搵日睇嘅，咁就佢亦都会喺星期四晚8点到9点喺 My Radio 啦，当然啊，就喺呢个影碟情做一个特备节目啊，影碟情报室嘅。咁就咁啊，台长同阿纪图咧就会分析呢套戏嘅。咁啊，到时希望大家到时就收听啦吓。咁就会唔会剧透撞？不过我就唔怕剧透嘅，即系就算剧透听咗，我入去睇都 OK 嘅。所以觉得冇问题嘅。好，翻嚟先，翻嚟先，系啦。咁啊，讲到呢度，好，咁就讲收视先啦，又系嗰句啦，又系讲样嘢啦。咁就其实都差唔多到最后直路噶啦，中后段噶啦，一日剧吓，星期一《刑事的微笑》咁就8.2，咁都企得都系咁上下噶啦吓。海上诊疗所升翻9.9啦。星期二《Miss Pilot》又话升翻少少，不过就11.6叫做。阴阳屋啊，欢迎阴阳屋啊，咁就七点升跌啊，跌咗0.37.5。星期三上棒就跌咗15.6嘅，吓呢集我未睇呢集，系啦，咁啊大大链啦，大大链就消费税边缘5.6，咁啊今年仲系5%啊，下年就8%，咁啊大家就自己谂啦吓。 今季消費税的一季收視方面 好多，真的好多，即是上季的氣勢冇曬，好慘。Legal High 繼續強勢啦，17.7啦，真係 keep 咗啦嚇。其實近呢嘅就 OK 噶，我覺得 OK 噶嚇 ，OK 噶嚇。我個收視方面嚇，即係無論收視啊同埋個水準係 OK 噶。丈夫的情人，唉，得8集嘅啫，咁而家第5集得3點， 哇！ 好彩咋，好咗村口村内冇打到咋，唔係有大镬啊，真係大家知道我讲咩㗎啦，唔需要多讲。好，佢多睇就跌咗少少 ,22.1 咁，但係应该都係今即係呢一季嘅收视冠军㗎啦，咁就佢但係关西就两套就好近嘅，关西两套就咁，关东就多睇 X 就赢嘅机会好大噶啦，会系吓、啊、到新季作咁啊，都系平平稳稳啦，10.4啦吓，咁、啊、就先跟住就系家族女啲事情，哇呢套又系临死边缘啦，3.8，即系你唔讲咧，点解到边个讲咁多深夜日剧嘅？我好深夜日剧喺度讲， 系啊，我哋几时讲深夜日剧嘅收视啊？ 系咯系咯，补充嘅日剧喺度。黑河内9.1吓。啊咁希望佢可以臨尾就睇下會唔會臨尾升到兩位數字啦，好啲啦，冇咁慘啦嚇。咁都市傳說即係好似完咗咯，係嘛？全我聽到 好似係完咗， 係咯，我聽到好似係完咗7.3啊收。東京 Bandwagon， 唉，威廉和也你真係冇辦法，6.1。 有一个向收视收费税迈进， 唉，你真系做乜鬼啊？你班友， 即系全部5%集合咁啊，好似 即系提早过年呢班友，提早收工，提早过年。星期日，八重之鹰 都是一样，同呢个客一样，冇跌到13.7 你报开，你报惯啲全部三点几，就唔关有个十几噶。 哇，好大镬噶！百松之鹰3.7系一件好大镬嘅事嚟嘅，NHK 要接噶。啊，唔系13.7，冇起跌。安堂啦，安堂就11.2啦，即系都跌咗少少啦，吓咁啊，即系基本上就呢套都系我觉得颇闷啊。凝视的眼神，咦？凝视的眼神嚟叫，唔系凝视的微笑，诶、又成日俾佢搞错咗啲名。好，咁就把握时间啦。咁跟住我哋咧就讲呢个今季嘅日剧学员赏啊。咁基本上咧原则上啊，即系有用好累赘咁讲到。海女赢晒， 系 估唔到吓。咁但系我觉得总体嚟讲就呢件事，喂，会唔会有啲人等？即系你知香港人唔系好多人睇海女嘅啫嘛，个睇半扎直树， 就好意外。 唔系啊嘛，咁样黑幕 啊， 咁样觉得好唔抵啊。但嗰阵时，我觉得就唔系嘅，我觉得就唔系嘅。即系大家如果即系有留意，即系譬如我嗱，其实好简单啫嘛。你睇翻奥斯卡咁啦，奥斯卡咁啦，其实都有好多戏，譬如好似话。即係我成日都聽到有啲戲啊，點解嗰時係咪 Inception 啊？嗱，我用嗰個例子嗱 ，Inception 攞唔到喎，但係啲人話好啊，好好睇喎，點解攞唔到啊？但係即係有時就係因為呢啲因素，即係可能評審啊各方面就係、是、啊中意另一套多啲。咁呢、這個亦，我覺得呢個亦都好事，即係證明咗呢一年真係好多好戲俾你睇咯。即係亦都睇到夏季日劇真係。即系我谂系唔止系今年全年，可能系呢两年，即系日剧最精彩嘅一季，可以话系吓，即系三套，即系《海女》、《半泽直树》同埋呢个《Woman》，咁搭多套《Daughters Two》，咁其实即系《Daughters》今次嘅日剧可能想接头系冇影嘅，可以讲系，咁但系就你睇到系即系，但系都个收视都非常之好啦，都可观啦，20+20点啦，你都睇到，即系你呢度睇到，即系其实即系证明一样嘢，即系其实就即系日本人，即系其实即系都有选择去睇电视嘅选择咯，都会即系一套好嘅剧，都会翻翻去睇咯， 即系唔会话净系睇表面嘅嘢咯，即系系啊，即系会拣真系即系所谓雪亮嘅眼光去睇。啲揀劇嘛， 即係最少你起碼唔會睇佢睇個電視一路睇一路鬧啊，大佬係咪？好咁，我哋事不宜遲啦，咁我哋即係一過一個禮拜啦，咁其實都唔係一啲好新嘅料嚟，不過我哋都循例講一講啦，都要好。咁啊，去圖咯，好啊，麻煩我 Peter， 咁呢個就係、是、咦？好似出唔晒，不过我或者我下次缩细翻少少，好唔紧要，就嗱呢、這个就系我自己好似上一次打个表咁啦，咁就嗱、你睇到啦，咁最优秀作品嗰度，咁基本上就系我头先讲三套啦，海女、半泽直树同埋乌文嘅，咁嗱你嗱 Daughters 好高收，但系呢度冇嘅，咁你哋都睇到水准同埋个收视系真系会有一个分野喺度啊，咁其实。冇得揀啦，第一二名一样，基本上咁唯独第三名就系 Summer Rook 嗰度，因为 Summer Rook 始终即系 读 者嗰方面咧，最佳动员能力太强，即系我谂 AKB 有排学嘅呢啲嘢真系，系啊，即系你睇到哇，真系， 如果你投票有握手咁咪。就劲啊！ 哇，你都 开几实际嘅谂法， 你都有啲谂头啊！唔错。不过嗱，咁所以你睇到第四， 其实第四我好乌嘴， 咪又系 J 嘅读者， 又系 J 加嘅动员能力咯。呢、這个咪就系、是、又系吓。咁、你带嗱，譬如我哋记者票嗱，上嗰两集讲天魔出击啦，嗱、都有份啦。天魔出击咧。在今次的日劇學員賞頭名是挺多的，我看到即是在深夜日劇來我覺得挺好， 很少有的、 不錯的，所以我覺得是不錯的，他今次的表現都、或者我們、下一張相我們講一下男主角、講男主角、下一張相是男主角方面，咁 又是 那句贏曬，即是基本上呢冇海女嘅嘢咧，就係、 是、 半隻樹攞噶啦。 基本上就是咁，所以基本上換隻樹攞嘅嘢咧係好少嘅啫，喺呢度 即係人哋執政嗰啲就俾你 係啦。咁但係除咗導演真係導演真係半隻樹真係贏嘅，即係亦都我有個朋友佢都睇咗，即係兩套都有睇到，都話半隻樹嗰個導演個手法係比海老係高嘅，即係雖然兩套係唔同 style 嘅嘢啦，咁但係你睇到佢嗰個導演嗰、那個嗰、那個水準啊，都係相對比較高嘅。咁你睇到嫁人啦、啊、咁。冇得輸啦，係嘛？咁第二就係無名毒啦，小泉孝太郎嗱留意咯，小泉孝太郎嘅無名毒咧，其實得審查員票嘅啫， 嗯， 但係就攞第二，第三係三廿至九， 嗯， 咁你睇到一樣嘢就可能就唔知係點解啦，咁有時呢啲就係咁噶啦。但係三廿至九，其實好老實講啊，大家即係有睇《Summer Wood》，你同我睇都知道佢個表現係幾。 最緊要我係帶咗一個。因为三下二至九而睇嘅新闻率，但系结果系失望而回，咁、就知道哇，真系真系唔系好得啦，睇 系啦。咁同埋你都睇到啦，嗱 ，Doctor Two 嘅泽村一树啦，继续有啦吓，咁啊，咁、其实基本上都系冇乜。冇乜特別，不過就都係啦，又係 J 加動員啦。你睇到第二、第三都係三廿至九，肉心如泰啊咁樣啦嚇。 你計唔計埋唐本光先？ 唐本光就應該唔算啦、你睇到、即係我諗都有嘅，咁讀者票都有啲動員，有少少動員嘅。咁但係我諗佢而家都係比較傾向喺堆翻喺後生嗰班度咯，係咪？好啦，咁我下一張睇女主角啦、女主角先恐怖。好，下一张相唔该，系啦，攞女主角犀利啦，嗱， 其实都半大直树冇啦， 系啦，咁梗系冇啦，上户彩都唔系女主角，系咪先？嗱，有好多嘅，嗱，讲到呢度啦，或者都要讲一讲啦，咁其实好多人都对但满岛光好唔抵啊，因为满岛光其实嗰个表现啊，嗰、那个能技，其实喺个成个嗰、那个能力啊，即系嗰演技嗰能力，基本上系比。海女即系能年年落系优胜嘅，咁、但系冇办法，你始终都系吸纳嗰个叫做 观众缘， 观众缘啦，同埋个印象啦，相对其实海女即系阿 Aki 嗰个印象系即系相对都比较好多啦，亦都比较讨好啦，角色即系唔系满岛光个唔好，只不过可能比较阴沉得滞，就未必话啊嗰个好受咁，但系即系可能觉得我做得好。都認同你係做得好嘅、但係似乎就未到我好中意你嗰種，我覺得 冇錯啊，即係 like 同埋 love 個分別喺度，即係因為 like 同 love， 因為好犀利，兩個層次。 我對海女嘅感覺係 love 嘅，即係佢係可以打入你個心度， 係。 但係半澤直樹同埋其他作品， 唔係你講滿島光， 唔係我即係講埋其他作品，即係你做得好，但係都只係一個。欣賞角度，但系即系海女喺嗰种打入民心嗰种能力系好强， 系 同埋即系艺能界就真系冇计，即系呢啲时形时势嘅嘢就真系 系、明白， 系啊时势就唔到你 啊。咁同埋你好睇到啦，嗱，重蹈蔡再智啦，咁啊第三啦，咁其实即系证明佢本身嗰个能力都仲喺度啦。即系虽然今季系跌得好犀利个收视吓、就我比较想讲咧，就是、有两个位比较想讲嘅，就是分别是记者票第四名嘅西内麻里耶，山田君昌，因为好似你睇过嘛， 我未睇晒，睇一半咗， 睇睇咗少少，你好似话佢嗰个表现都好出系嘛？ 第一集系好薄嘅，但系之后就普普通通啦。 系，我就比较讲隔篱嗰个英廷罗莉， 系啊，我知道你想讲呢个， 喂，唔系即系。即其实佢就你话佢做得好唔好呢我就觉得一半半啦、啊。咁但系你话佢算系喺今次呢一套剧度就即出到嚟咯。即你如果有睇嘅，你会认得开始认得佢、你我睇 Miss Palin 都系为咗佢啫嘛。唔系啊，即系嗱，当然佛笔系一个重点，但系如果你见到佢咧，更加系 perfect。咁、当然个故事就執着啦，呢啲有咩嘢系咪先？系咪好？咁跟住男配角咯，吓、去下一张相男配角吓，唔、该下一张相系啦， 形势翻翻嚟 嗱，呢、个形嗱半扎只树又翻翻嚟啦。咁咧，咁基本上咧头两名咧都我谂都唔会有人去质疑，甚至乎如果你加埋及川光博都冇人闹你吓，咁、但系就结果都系啊，即系敌对嗰两个啦，即系嗰个因即系中间分明嗰个做得好好啦，吓、你都睇到吓香川照之咁冇得输啦，你睇到吓片冈爱之助都系啦，即系第好似第一次做剧啫嘛佢 系啊， 系咁但系亦都。 即係佢係出囉，即係你好 好記得嘅， 好記得佢，好有心刻。呢個係一個好好好嘅演繹方法嚟，即係未必做得好，但係你認得佢啦，咁係一個好重要嘅，好重要嘅，即係第一次嘛，同埋你嚇。咁、另外就係、咁頭邊即係頭一二名就係香川照之啦，同埋片岡愛之助啦。咁第三位就係松田龍平嘅海女啦。咁、海女嚟講就咁佢都立到，其實都幾犀利啦。你記得喎、在个记者票和审查员票仲有一个疑似死肥秋古田新太，哇！我看到佢呢，我即系我冇嗱，我冇睇到剧咯。有时睇到啲相，哇！呢条友 好出，佢出好出嘅，佢啲 好似 系 坚守， 真系坚持， 即系应该要食翻多几，食翻肥少少。哇！我谂转头饼人一样。即系两条友行出嚟咧，冇人认到边个打边个嘅，真系系咪先？系咯，吓咁跟住好下一个啦，下一个系下一张相啊，唔该，女配角，女配角仲恐怖， 估到啦， 估到， 即系除我谂除咗出嘢有穿假唇系冇之外，我谂有份做海女嘅女配角都喺晒度。即系头三名是海女，你话搞乜嘢啊？你话系咪点搞？冇得搞。 仲要其实有啲系入唔到围嘅，例如桥本爱咁样，其实都喺下面。 咪桥本爱记者票第三咯。 系啊， 咪我跟住讲有村假纯咪冇咯。 即系证明可能第即系第四位，如果俾第四位出嚟，都可能仲系海女攞嘅可能。 系啊系啊系啊，唔系你咪冇有村嘅，但系有村假纯都起咗，红咗，因为呢套嘢几多广告。即系如果我谂，唔系我谂，如果佢冇嗰单嘢啊。仲劲啊！我谂下季日剧主角添啊，嗰、那个系咪先？嗱咁即系嗱咁样啦，先完今日子啦，咁啊第二就系桥本顺子啦，咁第宫本顺子 ，sorry 啊，对唔住啊，宫本顺子啊，咁第三就又我可能挂着桥本环奈，对唔住啊，千年难得一遇嘅天使啊，好，第三位就系若仙博子啦，都系海女嘅，咁小泉今日子同埋若仙博子咧，其实都即系相信阵间我哋讲红白嘅时候咧，都会。是一个几重要的一环嚟嘅，咁一阵间我就会讲系咩事噶啦吓，咁嗱，其实我嗱记唔记啊？森美记唔记得我哋讲香里奈，即系讲嘅就森美碌都话佢咩啊？有人话佢咩啊？陀衰家系嘛？都第四啦，大佬喺读者票度，即系都唔差，即系我谂都系都系好少数啫。咁啊，唔好即系有时即系有时睇啲暴露啲嘢，我觉得即系有时睇落嚟，即系就算日本都好，你有时睇你都 即系几无谓啊。 即系唔系话无谓嘅，即系有时真系得啖笑咯。即系同你自己睇过就算睇到嘅嘢，咁同即系相信，即系最紧要系相信你自己对眼啦，系嘛？嗱，上户彩都有啦，半人接树啦，吓第四名啦，记者票不过都系发力啦，啊，冇办法，都系输俾海女噶啦，你都冇计。咦，唔系、啊， 但读者第二、 啊，读者第二、啊，好坚抽、啊。唔系，我谂好多人都好想个，所以上户彩咪老婆。咁啊 ，Hero 就真系正。 哦、 Hero 真的冇得顶嘅，就系啊，阵间 X 蛇系嘛，我哋都会讲到 X 蛇啦，阵间系咪？好，跟住就系应该系主题曲啊。好，下一张相唔该，主题曲啦。嗱，主题曲又系冇特殊，因为半泽直树系冇主题， 系 一个配乐嘅啫。咁基本上你冇可能唔俾佢啦，系嘛？亦都冇可能红白冇得唱啦，系嘛？啊，已经预告咗啦，我阵间会讲咩？其实，海女。潮騷之 Mary 係啦，咁即係根本呢首歌，我話好聽過，係非常之唔錯嘅一首歌嚟嘅。 佢一套劇入面有三首歌，而家有兩首入咗去範圍入面， 係咪審查員第三位都係嚟噶嘛？係 啊， 都係 記者票第二都係 記者票啊，即係同埋記者票第二啦嚇。咁啊，歌舞伎華之戀呢啲係 J 加動員嚟啦，唔使講啦。 嗱，三十至九啦， 三十至九係啦嗱， 但係審查員都有三十至九咋？ 嗰首呢首，我覺得就一般般啦。 冇乜印象，其實我睇完成套劇對呢首歌 唔係啊嘛，成日播嘅喎， 成日播，但係冇乜特別咯，真係覺得係 咁大劑，咁好慘嘅嚇。哎，有讀者話上户坐好索，咁啊梗係坐啦，啲人喺邊度揾？唔係啲人，即係你間嘢，一個間嘢未熟，一個上户坐喺邊度揾？係咪先？好，跟住下一張相，咁啊應該最後啦。下一張相係啦，麻煩係好。咁啊，公狗啊！我最佳編劇啦，其實基本上咧就冇得，即系點講，基本上冇得輸嘅，因為其實嗱，即系唔係話半隻樹嘅故事唔好，係因為其實始終半隻樹本身係一個小説連載，佢亦都係未完嘅， 咁基本上亦都即係事實上佢第二部嗰個故事咧，我覺得係可以拍長啲嘅，即係五集佢講唔曬嗰啲嘢。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係少少跌咗，但我覺得都，但你話佢係咪唔好睇咧？絕對唔係，我覺得就嚇咁。你問我三個劇本都是好的、即是你問我，即是雖然我未看過海女，但是如果有一個帶動到一個這樣的、令到一個觀，即我聽到那個評價，就是能夠令到很多人都看完一個、很親切、令到你有愛的感覺呢，其實工藤公九今次他這個劇本呢，我覺得是非常之成功， 是很厲害的，他的劇本、 就是啊、你可以講多少少， 你知道原本以為看這些神間劇會好 hea 啊，唔好话好 hea， 即系好拖剧，好松散，但系唔系，其实佢系好严谨，即系严谨度绝对唔输俾半泽直树，因为佢可能每一个剧情，例如可能，例如下一集会发生啲乜事，其实佢今集有少少提示俾你，即系每一样嘢都紧扣得好密切嘅，即系。 咁同埋你神间剧有十五分钟嘅， 系啊， 一定要十五分钟要带到一样嘢出嚟，每集都要吓156个。 佢最前面系你要有少少系上文提要嗰度又压咗你分嘢出 嚟，系 个主题曲啊， 主 题曲啊，即系 宝盆岭，宝盆岭中嘅嗰度都好似。好啦，咁板垣二二啦，都系一个我都系一个唔错嘅剧本啦 ，Woman 都系啦。咁导演方面，导演就半泽直树赢啦，因为即系头先都讲过啦，佢嗰、那个即系各方面做嗰个各方面都做得非常之好嘅、即系你即系由于镜头啊，你睇佢嗰啲咧，即系其实如果佢个导演做得唔好咧，呢个半泽直树系一般嘅就可以系、即系其实归功成套半泽直树最归功两个人就系导演同埋芥雅人，系啦。咁当然，香川照之都系一个都是一個亮點啦，當然是。咁、第二就是海女啦，冇辦法啦、啊。第三雖然新生，嗱、我講過雖然新生是一個好出色的導演，事實都是頭三甲之內啦。跟住、就是此步謙三都攞第四話，幾犀利嘅啫。天幕出嘅啦，第五下。咁、特別獎就係大有良英作嗰首海女嗰首 opening 歌啦。 其實唔係就係歌，佢成套海女所有配樂同埋歌都係佢作嘅，即係幾百首音樂咯。 係明白。好，咁我哋返嚟先。係啦。咁就日劇韓想講到呢度咯，嚇咁啊，即係都好快咁講曬啦，嚇咁跟住就係即係每一即係每年咧，即係好講咗啦，有好多嘅點講啊，嗰、那個叫做 咩 成績表啊，即係每一樣嘅成績表都有啦，譬如可能日劇啊，日劇可能年中啦，電影啊。甚至乎音樂、唱片啦、咁都係有啲成績表嘅。咁啊，即係三，即係除咗紅白之外啊，咁就呢、這個即係之前一日啦，30號啊，咁喺 TBS 咧就會有一個第55回嘅光輝唱片大賞嘅。咁或者我哋再下一張圖，我哋俾即係我喺網頁嗰度 cap 咗啲名單俾大家睇一睇嘅。咁我哋大家係一齊去討論一下啦嚇、啊。哇！ 哇！你咩事？看到神 啊！唔係，可能有啲問題嘅，係唔緊要。咁我哋照講都係裏邊啲內容嘅啫。嗱，咁基本上咧，我所知啊。其实有好多奖定咗噶啦，系咪啊？ 其实公布嘅已经系得奖名单，但系唯独系两个系喺入边嘅相入边咧，即系两个奖入边再拣最优秀的。 一个就是 single 啦， 一个即系一个系优秀作品相入边拣嘅就系日本唱片大奖啦。咁、另外一个就系优秀新人相入边再拣最优秀新人相。 明白明白。咁嗱呢度你睇到咁其实其实我哋都好多都熟悉㗎啦，有即譬如有生物鼓掌嘅少颜啦，AKB 嗰首啦吓、西野家啊，反而西野家内系沙拉流吓，咁啊太阳之女神啊，加入呢 Leo 都有啊，Kimi Pamu 都有啦吓，咁呢即係今年似乎係 XL 对 AKB 喎， 冇错啦。如果你话以气势嚟讲，即係当然你成日都话日本唱片大奖就唔好论话隻歌好唔好听，因为唔係呢回事嘅，度呢条角度嗰把尺就唔係度呢样嘢，係度人气同度销量嘅。咁我觉得就即係因为好多人就会话就係话哇 KFC 系真係都算系全城效应啦，嗰隻歌大家都创下曲奇咁样嗰隻舞咁亦都不停喺 YouTube 系咁 keep 住明 白。 即係明明第二隻 single 已经出咗都继续系咁焗緊。 即係你见到个势好似日本版嘅江南 style 咁咯 ,ok。 可以咁讲。 係啦係啦。 咁当然但 XLU 佢隻 XLU 派呢咁个销量系因为佢嘅 live 嗰度呢要你硬食一隻呢嗰度亦 都谷起你谷起個銷量。咁但係就話 Exelon 亦傳聞就話因為其中啊，我唔記得邊個成員，我 Exelon 唔係好熟，咁就話要走啦。咁啊，佢定 TBS 會崩，即係全民內定位俾佢啦。咁就但係亦都有，但 咁呢啲下，咁呢啲係咩嘅啫？ 係噶，不嬲都好分豬肉嘅咩？場面大上就 咁似香港嘅死火啦。 但 AKB 咧就。有人就話：喂，但係上幾次就話濱崎步同埋 EXILE 都係連擁三屆俾佢，然後就上去神台下之後就再冇機會噶咯喎。啲人話 AKB 應該有機會擁佢上神台噶喎，都會有機會。 啊，咁都。 但當然其他嗰啲作品就都係好歌嚟嘅，但 係基本上你起碼 入得嘅都係好歌， 起碼笑，起碼嗱，我有聽啦嚇。你起碼笑眼啊、沙拉啦，同埋太陽之女神都唔係太差。 嗯 嗯， 係咯。 我記得 Two Channel 人笑咗，應該成個 list 我淨係識 Harley Pump Your Pump Your 嗰只歌。 唔係啊嘛，要上 YouTube 啦，大佬。好下啊，好下一張相，繼續有啲可以俾大家睇嘅，係啦。因為大碟相最佳最優秀大碟其實有 已經 ban 咗啦，即係已經定咗啦， 定咗啦。下一張相唔該嚇，耐少少可能。 系咯，咁不過就唱片大相，我其實會即系個相咧，就係一早出咗名單咧，我就 但系今年大碟係有子， 係啦，有子 有子嗰只啦，係啦，咁有子啲，我聽佢近期有幾，即系近期我有首歌啊，都幾好聽嘅，我首歌啊，我唔知佢個名，但系啊，聽落幾好聽嘅，係啦，咁就 你好似出現係咪少啲圖嘅？ 我唔紧要啦，唔紧要啦，我哋继续讲啦，系啦。 咁我觉得就即系成个相就其实唱片大相就点样讲咧？我会又话其实嘅重要性唔系或者咁大咯，即系你要睇我谂个威力上咧，就其实我谂好多会觉得就系、是、诶、都系睇翻我哋狂嘅销量会多过想睇唱片大相咯。咁当然唱片大相本身佢有个历史意义喺度，但系就猪肉就已经好多人好系猪肉嚟噶啦。 系 咁 即系分唔到俾佢嗰啲咪好惨，猪肉好多冇 嘅，系啊都系啊， 即系嗰啲咩费事讲。 咁就。因為其實就正如如果大家有看翻呢個唱片大相啦，可能圖就未出到，但係就你即係你最令人大家嘅驚奇嘅就企畫上其中一 part 就係頒咗俾半澤直樹嘅 Original Song。 哦，咁冇咁冇問題㗎，你唔好忘記佢係咩台做先得。 係呢個當然啦，呢個係其中一個因素啦。但係大家我見到官乎大家網上嘅反應就第一句啫，一隻歌 remix 幾廿次都有獎攞，即係當然。Original Song 即係你話海女阿邊負責作曲嗰位係 大有良英， 大有良英就攞咗作曲上㗎嘛，即係分咗俾啊，即係海女叫做都有令到佢有獎攞。 係啦係啦，咁係啦，其實嗱，咁最後亦都有見到啲咩叫做 終身成就，譬如終身成就獎嗰類。 終身成就其中一個就係藤貴子啦，咁大家都知道佢喺年尾就不幸過身啦，咁就係佢就係宇多田光嘅媽媽嚟嘅，係啦，咁。咁样就或者嗱，咁我哋咧就到呢度，下一节我哋就翻嚟讲红白，好，转头见， 好，拜拜，一阵。 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3 迎能无双主持北条章森美 好啦，翻到嚟第二節《言論無雙》嘅，咁啊頭先嗰節咧就其實都講咗兩樣嘢啦，咁基本上就係日劇學人相啦，同埋嗰個叫做 唱片大相， 唱片大相啦，咁。嗱，我仲未介紹呢幾個嘢，咁點解會擺三個嘢三隻碟咧？咁其實就係佢哋咧，咁就係 今年紅白會出場的 其中三個單位， 三個單位的咁都是紅組的屬於咁啊，咁啊呢只呢只點話唔值錢嘅先？呢個係 AKB 啊，唔值錢嘅只嘢嚇，唔值錢我係飛嘅落去嚇 ，OK。啊，因為啊，不過都多謝 Kevin 啊，送俾我啦。雖然我唔係咁中意嚇，不過都多謝佢翻紅衣啊。 呢啲又真係隨緣落座嗰類碟嚟。 隨緣落座唔係啊， 即係你好似齋譜嗰啲咧，見到茶嗰啲 嚇。咁但係呢啲咧嗱，你要佢送咧就慘啊！呢啲話俾你聽。 呢啲我唔會送。 收藏啊，大佬呢啲梗係嗱誒，生日鼓掌，世界耐啦啊。OK， 咁即係都講咗啦，咁樣樣咁即係話咗俾，已經係話俾你聽咧。今年的紅白呢這三個紅組啦，即是最起碼、嗯、不過其實都是常客來的， 預計到的啦， 這三個真非常之常客，仲有應該冇可能冇佢哋。 有一個機會冇可能佢哋咧，就係無端端揼得好勁，因為佢哋無端端玩嘢。 一係就今個嗰年咪會歌出咯。 都唔係嘅，係啦、嗯。不過唔好理啦，我哋出咗一個個名單先，我哋先講啦，因為琴日先出嘅就係呢個。好，Operator 唔該， 新鮮鬼熱辣， 新鮮鬼熱辣啦，係啦。咁紅組嗱，不如我哋逐或者都未必逐個逐個講嘅， 重點啦，重點 講重點啦，基本上嚇。 初登場紅組有 EXILE 旗下嘅 E-Girls 啊，即係我哋講嗰陣時講入邊有個成員我哋識噶，水野繪里奈，不過好似走咗好似， 啱啱走啊， 係啱啱走咗就上紅白啦，你話佢幾唔好彩嚇？係咯，咁其實 E-Girls 裏邊其中一個花。Flower 佢队长嚟噶， 队长嚟嘅，帮我走咗路，系咯。咁啊，头先我话三个鼓掌啦，咁啊，三个 AKB， 唔系三个四廿八系啦， 三个 AKB 系大镬啊 ！AKB 啦、SKE 啦、NMB 啦，咁 NMB 第一次出啦，咁啊，即系。嗱，講 NMB 咧，就講俾佢講另一個重點啦，就係魔靈娘啦。咁、其實都即係唔係話攞嚟比較嘅，咁就但係都或者講一講，其實啊 Kevin， 你覺得即係好似你都對 NMB 即 係 嗰個期望啲落差嘅，即係反而你覺得魔靈娘其實係比佢更加有說服力上嚟呢個紅白嘅。 冇錯嘅，喂，其實 NMB 咧，如果有留意開 AK 即係48系嘅動作就其實。即係有留意佢哋就知 NMB 48由今年年頭開始就已經大喇喇喺標明就話自己一定要上，今年嘅目標就係上紅白，即係不論佢哋嘅第一隻album 是在 NHK 康门口影相啦，跟住佢哋嘅，跟住佢哋就有隻歌叫12月31日啦，咁亦都佢哋嘅佢哋个 tour 主题其中一都系有个12月31日啦，即系但系大家对佢嘅印象就系、即系呢个口号咯，即系佢因为今年其实 NMB 嘅动作即系卖啲唔好冇可能嘅48系就、即系冇可能攞唔到 Oricon 第一，大家都心知肚明。 入边唱雪花都卖咗几十万， 即系惯性收视嚟嘅呢啲就咁即系但系你话论佢哋嘅成绩嚟讲咧，咁你计埋啲咁梗系高啦，咁呢个一定有嘅个入场资格嘅。咁但系你话即系令人印象深刻嘅歌啊，或者令人印象即系。我不可以說是我自己48系的飯，即是藝飯，我經常說藝飯，即我不是看劇場，又不是說非常經常留意他們， 也都不會買一箱碟， 是即是不會為 為一個樹林而飛去日本那些，是 OK， 但是你說即令我，我想我或者街外人覺得 NMB 是不是真的即有大今年的大動作呢，又好像數不到噏不出，反而你說數有魔靈娘的話，我想大家就首先一定要讲就是连续三隻 single 攞咗冠军啦，你知佢哋挨得即係自从揼咗之后佢哋嗰几年挨得几非常之辛苦， 终于叫做守得云开见月明啦。 咁就即係挨咗咁多年，终于连续三隻碟都 single 咗。结果 NHK 又俾佢一个月黑风高杀人嘢。 咁就冇計啦。咁當然之前就未計話，終於連話田中嚟來都走埋最老嗰、那個，咁得翻啊，即係 嗱唔係激流嗰個啊， 係啦，咁唔係嗰個啊，嗰、那個係呢、這個係金毛嚟噶。咁就即係你 M 娘，我諗大家都會即係、我諗對新生組安呢個概念會大家好似突然好似即係個宣傳策略做得好犀利。 同埋會唔會係因為即係早前即係？ 本身都是說摩靈良今年是大熱的，但是因為出了一單新聞就說有個前成員就鬧緋聞，就 都不止鬧緋聞就做了，即是 醜 佬 勾佬的醜聞 勾佬的醜聞 搞到 這個其中一個日本傳聞日本傳媒的傳聞啦。咁當然如果你話業界形象上嚟講嘅話，咁其實係的確有咁嘅可能性嘅。 明白。 咁但係你話即係我有啲人就即係當然好，我見到呢一日嘅網上嘅反應，即係不論日本啊，即係我哋嘅祖國嘅同胞們啊，咁或者話即係當普通媒體傳媒報導咧，其實好多都提祖安有少少即係覺得可惜咯，即係我唔可以講到話抱不平嘅，即係未去到呢個程度，但係覺得哎，真係可惜啦咁樣，即係畢竟佢冇佢哋份咁樣，因為大家嘅評論就覺得好似啊四廿八係有四廿八係想咁樣咯，即係街外人個反應，即係大家其實可能我哋煩啦，即係啲煩會覺得啊 ，NBA 上都好開心啊，好開心啊， 但係 HKT 添啊， 街外人就覺得，街外人會覺得就。又四廿八喺，我都揾唔到边队打边队，又话咩方登场？ 就嚟红组等于四廿八组啦。 咁 问你死未？ 即系个落差系好大咯。咁即系当然就M 量大家个分别会大啲啦。咁二来就 M 量嗰、那个攻势同埋个即系人气好强咯。 我睇到咁真系我觉得今年系可以话系同淘草，我觉得系 即系同旧年嘅淘草系差唔多嘅嗰、那个气势，即系个 comeback 嗰个气势系好犀利。咁當然我會咁樣講啦，咁下年有機會嘅，即係我 諗 個勢會，個勢會即係個勢其實都係啱啱開始， 係都係多元，我都希望係多元啲啦，冇咁多個四廿八。 咁同埋 M 梁就即係有人啲人話啊，咁你 NMB 四 NMB 48有幫，即係你計埋四廿八係嘅話，咁有幫 NHK 做嘢，咁你好似摩梁就，但係其實我想講話摩梁咧有幫 NHK 嗰個 NHK World 即係外國台嘅日本音樂節目 J Milo 咧，就有幫佢哋唱主題曲嘅。所以话佢哋冇帮 NHC 做嘢而上唔到咧，呢个讲法系完全唔成立嘅。 明白，系啦。OK， 咁就讲啦。嗱，钳表泡沫泡沫第二次啦，吓，即系旧年第一次啦。 希望唔会出现旧年咁掹唔切衫嘅甩流啦。 咁开心啊！ 上年就啱啱穿咗少少崩咯， 咁 慢咗少少。 OK， 咁啊，隔篱嗱，咁讲八嚟八组先啦。嗱，八组阿拉士啦，咁行禮㗎啦，咁 主持嚟㗎嘛， 主持嘅點會冇咧？但係啊，咁 S 啦，繼續 S 啦，嗱關八第二次啦，嗱值得講嘅就係北島三郎，咁其實都係呢個係長青長期喺紅白出現嘅人物啦， 第五十次啊， 第五十次啦，咁但係今年係最後㗎啦，係啊，咁啊，另外就係有嗱金爆啦，嗱。啊，可口可樂啦，何苦可樂啦，咁 Smash 話廿一次啦，咁另外就 SL 個兄弟組合啦，就三代目 J So Bad 都有份嘅， 係明白， 即係。呢、這個其實我有即係少少啦，真係輕微講句，即係有啲人就好好即係好驚訝就，哇！估唔到 XL 旗下嘅 LDH 咧嗰、那個牙力已經可以同肥秋相提並論嘅咯喎， 啊， 係、okay、因為 E Girls 都係佢哋旗下嘅嘛， 係咁啊最好梗係咁啦嚇，唔通俾你玩曬咩 ？OK 嗱，另外反而我想講 Chris Hart 嘅，咁即係外國人啦，咁因為今年大家都知啦，亦都係冇 K-pop 任何韓國組合嘅，咁啲韓國 fans 話啊，日本鎖國啊！唔好将啲政治问题摆落去啊！咁摆到 Chris Hart 度，即系话俾你听，人哋根本唔妥你啦。咁阵间我会详细再讲噶啦。咁即系其实我觉得就系、是，我阵间再讲啦。呢、這个系咯。咁或者去下一张相，系啦，下一张相啊，唔该，系咁应该就系下半部分嘅。咁嗱 ，James Come True， 又喺度啦。石屎松啊，大佬呢、這个又好奇怪呢、這个。不过好似话好过另外一个咩 M Y C 呢个 M Y C 真系 喂呢位老实，而我真系不知道。 系啊，你知道如果大家有留意旧年红白新闻，已经问嘅 NYC 系乜水嚟噶？连续上四年 系咪揸的士噶？ 唔系纽约嘅，可能系 纽约揸的士，纽约揸的士。咁系咪唱呢个 YMCA 廿 命？唔好意思，系忍者乱太郎嘅年度主题，即系经典主题曲《勇气100%》。 喂，嗰首嘢光。 高井字一直傳落，一直係不停咁傳落去俾啲即係細集㗎嗰只歌係，即係 Sex。其實我想講 Sexy Song 都有唱我哋嘅版本嘅《勇氣100%》，所以我第一下睇到 Sexy Song 係覺得。今年會又聽到勇氣100%啦， 即刻轉台。嗱，記住，日本係有得轉台，唔使熄機㗎。 嗱，咁另外咧，我嗱咁西卡拿啦，三個 A 啦，啊嗱，三個 A 之前 AA 之前係白組嘅，因為今年話唔知轉咗去紅組， 轉咗紅組， 係啦，咁好搞笑。咁另外就嗱，反而我想問下咧，嗱，水樹內內會唔會同呢個 TM Revolution 咧合作咧？ 其實有機會，因為 TMR 都雖然話上過紅白，但好似前幾年都冇一點上，所以佢上得嘅話，其實可能其中一 part 就合唱噶啦。 會唔會 crossover？ 即係唔係話可能唔係對決嘅，可能係 crossover 可能的可能 TMR 嗰只個 TMR 嗰 個，因為佢今年有合唱噶嘛，兩個 有。咁就嗰兩隻 single， 所以咪奇怪，今年 TMR 竟然有想上，咁應該都十居百里其九啊！ 咁水樹內內都知啦，咁都之前嚟咗台灣啦，都受歡迎啦，個效果都唔錯啦，係咪先？嗱，咁我另外就即係想講啦，濱崎步，我覺得佢玩埋今年好啦，佢把聲爛曬，大佬真係好難聽喎，而家唱歌 年年都打後陣嘅喎，但係 哇，大佬啊，趕客咩？ 好恐怖！ 即係好話唔好聽，而家松田聖子出嚟唱歌撈過佢啊！ 哇，今年嘅大主目啊，松田聖子翻翻揾翻佢翻嚟 啦，咁但系点解唔揾？点解唔揾阿小泉今日子啫？ 嗯， 啊唔系小泉今日子，阵间先讲讲啊！我特登玩嘢出嚟， 同埋今年系冇咗行田奈美嘅， 系 啦。咁啲人话，我想睇行田奈美，都我睇滨崎步咯。大部分人 OK， 咁跟住就嗱。男嗰方面有都系明啊，富山阿子都系上下，唔系其实都算系上下啦吓。咁嗱，值得一提嘅就系有几个二廿几个咧都会值得提嘅，就系 Miwa 啦，第一次啦吓。 其实我觉得 Miwa 应该旧年应该要上，今年个势其实一般， 系调翻转啦吓， 调翻转啲。 喂，会唔会佢真系谂即系 Sony 拱佢即系接阿 Yui 个位？我觉得好明 好明显嘅，好明显嘅呢个大家都一直由当佢一初出道已经话翻扮 Yui， 当然而家就行咗自己一条路啦。咁当然而家佢亦都系 Sony 嘅摇钱树嚟嘅。 系 OK， 咁啊。桃草啦，第二次啦，桃草啦，今 桃草去年藉住紅白嘅紅白效應係真係滿，即係好犀利。應該今年都會好好睇。 嗯，我唔係我唔係講埋，我諗諗住嗰晚我都可能會睇佢個 part， 睇佢玩乜嘢。係咯，咁啊，另外有嗱有。嗱，有字啦，嗱，最重要最后一个，就系最底嗰个， 大家都即系， 识唔识读啊？我唔好识读啊 ，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Link 即係我諗冇乜記錄過。你話孫樹來都係一個 孫樹來你可以話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啦。但係佢真係憑手動畫歌上嘅喎， 係《 行進的巨人》喎。佢而家仲佢已經嗱，肯定係唱嗰兩首㗎啦。 係得嗰兩首嘅今年係。 係咯，咁係嗰兩首㗎啦。咁爭在佢點唱嘅啫，而家就 係 Melly 啊。 嗯， 會唔會 Melly 咁樣唱咧？兩隻一齊唱曬咁樣。因为都其实组曲嗰类都会有可能 其实两首歌黐得埋噶嘛，有听过都知噶啦，系咯，自由之翼同红莲的公司系黐得埋噶嘛，两首歌。 咁同埋即系大家，我谂因为之前上面嗰啲初登场名单咧，其实都上几个礼拜流出晒噶啦。但系拎可爱神真系大家爆晒冷嘅， 真系哑晒睇到，系咯。 同埋好多人好懷疑，因為佢嘅作風係比較奇怪，因為聽講佢哋唱佢唱 live 嘅時候係做好多好奇怪嘅嘢啦，即係例如會，即係佢啲人形容佢好中意，即係成日自話自己皇帝啊，玩好多奇怪嘢， 唔係即係咁爆嘅。 你我覺得佢有少少似冤隊咧，嗰對嘢叫死啦，即係著曬禮，即係中古時禮服嗰對嘢叫咩？即係而家散咗又合翻嗰對。而家叫 Jupiter 嘅，之前叫咩 Venus 菜嗰度 ，Venus 嗰度嘢， 我知嘅啫，我大概知，我唔记得。 你知我讲边度啊？喂，但系啲歌好听，嗰度嘢系唱得唔好嘅就系，即系我讲唱嗰个唱得冇，但系其他好劲嘅，我觉得系。嗰、 okay. 那个扮女人嗰几多首好劲，我觉得嗰个 Hisaki 好翻翻嚟先。 好。 翻嚟先，好啦，咁以下讲嘅嘢咧，就系基本上系我哋讲即系 两大主要题目， 两大主要题目啦。咁头先就系讲个 K-pop 个问题啦，咁。即已经第二年冇韩国嘅组合噶啦，咁其实有即系以前即系都有啲即系嗰时一年出嗰时都系话喂，咁以前旧友啊边个啊赵容 斌 啊谭校长佢都去过啦，咁点解你而家闹咩少女时代啊嗰班咧？咁其实我谂下，其实初头我觉得都啱，但系我即系可能我脑筋冇咁快啦，转数如果转数快啲，可能就会谂到呢个 point。其实。我不知道 Kevin 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其实就是 即係點解 J-pop 同 K-pop 嗰個 fans 兩者之間會有咁大嘅衝突？咁當然有一班人係兩者都中意嘅 ，OK？ 咁但係點解兩班人點解衝突得咁緊要呢？就係、是、我覺得就係、是K-pop 咧，佢係自己冇做到自己個餅，明唔明我講咩？ 我明白，即係國內，即係應付佢自己國內市場。 係啦，係啦，即係日本唔係噶嘛，大家都知道，即係以為佢所有其實就係佢係想做好自己，打好自己個根底先，跟住先出國噶嘛。 同埋其實係覺得自己個餅已經夠食噶。 係啦，係啦，咁但係韓國唔係嘛，即係佢冇做自己做一個餅出嚟。但是他走去吃別人的餅，而走去吃那個餅就是日本的餅，所以才這麼令到一向聽日本歌的那班就覺得你很嚇人憎。而且再者一樣，他覺得喂，我不覺得你少女時代那些特別好聽，即是我對比起這些我是講緊呢啲啊， 唔係呢個啊 ，係嗰啲兩個啊 ，OK， 咁 即係我覺得喂。我即係有時覺得，喂，我哋即係聽日本歌，我覺得就有一種好新厭嘅感覺。另外就係、是、即係大家都知道日本歌本土主義幾強嘅啦，即係你到即係，我覺得未必係個政治嘅原因嘅，即係當然可能有個政治原因，可能係有。咁但係我覺得就係話，你嚟食咗我餅食得咁耐，你已經食咗幾年嘅啦。你而家基本上係唔需要食我個餅，你自己走出去都 OK 嘅。但係你仍然仲食緊我個餅，即係你而咁呢個咪好討厭咯？我覺得即係。再者一樣嘢，我覺得就係、是、其實以佢而家個即係韓國嘅實力，喂，你自己做一個餅出嚟，你我相信你可以做全世界第三大嘅音樂個市場啦，已經可以係咪先？甚至乎可以第二添。 嗱，據聞咧嗰陣時，我都有同啲 J-pop 嘅朋友交流過嘅，咁就話過，其實係因為國內嘅餅真係做唔到，做唔到國粵個國內餅真係細到係食唔到嘅， 佢五千萬人啫嘛， 係啊，所以唯有 係出樣嘢 出去食人。 是啊，唯有出去吃咯。咁变个侵略性好强咯，变咗咁。但系我觉得就系、是、咁，同埋就系我以我认知一样嘢，就系佢其实韩国佢系首尔，即系其实某程度上同日本好似，即系你一走出个首都圈咧，其实系几乡村下，韩国都唔例外。 冇去过啊，我唔识评论。 我听讲系咁啦，系啦，咁。即係如果大家喺首爾再北上少，就係咁北上嘅時候，大家都知咩事啦，係咪先？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同埋就係話今即係我都睇到一段報道啦，就係話今年冇即係冇曬韓國啦，咁應該下年甚至乎韓流喺日本咧，甚至乎係會退得仲犀利。 其實係你因為你 Kara， 我見 Kara 就 Kara 就因為 佢講幾次 Kara， 唔好意思，因為我真係唔識讀佢個名，所以我即係驚讀錯咁啊。 係 咁因為佢哋其實係日本最紅嘅，因為 冇錯， 因為佢哋最好 localize， 好走翻日本市場， 改曬啲曲風。改曬 曲風啊！你唔因為少女時代其實仲有 MS 啊咩嗰啲係都仲要翻譯嘅 ，Carlos 嗰班 係真係講曬日文， 真係識講日文嘅。咁但係因為佢哋啲你知啊，韓國好興就係啲經理人嘅問題合約係 啊，好拉奇嚟噶，唔知點解 就即係其實好中意自己自立門户嘅，即係一個紅咗就覺得啊，我自己有能力。 唔係同埋你睇佢而家裴勇俊係自己開公司噶嘛，自己做唔細噶嘛，係咯， 係咯，咁就 我識㗎呢啲嘢， 咁就冇計啦。咁但係因為佢哋其實真係即係唔係話唔得，但係佢哋係最真係公，除咗東方神起啦。如果你唔計東方神起，東方神起其實都好 localize 咗啦。即係但係你話其他嗰啲其實退緊咯，大家都 feel 到係 feel 到㗎啦。咁 即係你會當係睇外國歌手嘅巡迴演唱會咯。 係咁，但係你而家香港仍然係韓國當道啊。 係， 但係其實已經唔知嘅，日本已經退緊，甚至乎其實喺台灣其實仍然係日本嗰個潮流都係好唔錯咯。咁你即係頭先都有人喺 Facebook。都講啦，有某個死人節目又喺度亂咁噏嘢啦，咁但我覺得唔需要 嘅，聽日先噏嘅， 唔噏啦，係咪呢啲嘢？我覺得冇，我覺得已經冇討論，冇公共性啊！對唔住。系冇公共性啊！对唔住，呢件事啊，对我嚟讲，再讲佢，我觉得嘥气啊！我觉得佢已经系啊，咁就咁韩国讲到，即系我觉得，但系其实你问我即系其实以前你话，就算以前其实英文歌其实同日文歌都有个冲突喺度，但系而家我觉得相对就会识得彼此尊重啦，两边嘅 fans 识嘅识嘅识嘅 系啊，甚系咯，咁但系而家但系唯到而家日本同韩国即系嗰个问题，个裂痕太深咯，我觉得，同埋再一样嘢即系我睇到啲新闻啦，亦都系韩国 你明話話就話成日唔中意日本，但係你其實成日抄人哋啲嘢，大佬。你成日抄人哋日本啊！真系，我都费事讲，不过我迟都可能会整一集讲呢啲咁嘅嘢。好，咁就或者嗱，最后啦，亦都一个好重点啦，我觉得即系今次红白 系 真系我觉得啊，我觉得今次红白嘅一个最大嘅即系炸弹嚟嘅，对 NHK 嚟讲，就系你睇到今次我头先讲咗啦， 出场名单， 出场名单嗰度少咗一个好重要嘅名字，就系海磊。咁喂，你谂下，收视平均关东廿几点？跟住嗰个早前嗰、那个唔系日剧韩相，之前仲有一个奖， 日韩 sports， 唔系日韩 sports， 仲有一个相嘅， 乜观赏道啊？ 唔系观赏道，有一个咩东京电视咩咩奖嗰个咧，同你攞连、哦、连续七个， 跟住、那個、 日剧韩元相又同你攞晒咁就系赢冚赢本就直输，你唔俾佢出，唔似啩，大佬你 好大张王牌自己喺自己手嚟， 系咯，我觉得好奇怪呢件事，咁同埋件事嗱，香港人可能覺得喂唔會留意到嘅呢件事，香港人，但係日本人好大鑊嘅呢件事係可以，因為海女喺日本人嘅心目中係緊，即係我諗今年係緊超換日之書啊，係啊，咁你同埋再有一樣嘢，大家要記住，2020即係前年啊，係啊，即係好多寒流嗰年啊，係有露田愛菜嘅，露田愛菜就係靠馬魯摩上咗紅白嘅，咁。你既然俾得露田愛菜上馬魯唱馬魯摩，即係富士嗰套高門的法則啦，咁、你冇理由唔俾海女上去唱潮騷 Memory 啩？即係呢個似乎好似唔係好啱，唔係好啱道理喎、啊。呢件事又好似嗱，而家嗰個新聞咧，我睇到係幾多下嘅，關於點解唔出海女， 好多 亦都好多人講。 呢都系呢一两日嘅，依一日嘅话题 系好，其实 即系由琴日一公布完之后，大家系 O 咗嘴嘅。 系啊，即系全部都系咁讲，究竟喂点解冇海女啊？即系唔好睇笑啊！真系冇睇笑，即系香港观众你唔知道，因为可能冇即系海女唔及半日直树啦。喺香港嗰、那个 太长啦， 那个影响力咁当然咁，但系我觉得喺日本真系好重要呢套剧，可以话俾大家听。我哋喺都讲做过一集啦，亦都。簡單講咗呢套劇係究竟有幾好睇啦，咁同埋仲有一樣嘢，而家其實我初時睇，我覺得係 NHK 係咪真係唔想請佢咧、嗯？但我睇多幾個嘅 新聞 咧，又似乎唔係嗰回事、 嗯， 就似乎係 NHK 好想有海女，好、想唱潮州 Mary， 但係個問題就係話早一段其實早幾日有段報道話小泉今日指唔出咧。我已经知道有危机噶啦，因为你唔出小泉今日子，即系话冇海女啦，佢、唱噶嘛，潮州 Mary， 好啦，咁跟住真系冇啦，咁而家就系话究竟点样收咧？你冇理由净系俾林玲玲做 PR， 好似唔系咁适合、啊。如果咁样样，咁你但系如果你又又即系而家嗱，好明显嗱，小泉今日子唔出啦。好似话若仙博子都唔想出啦，咁点玩呢？如果佢真係出，咁所以呢而家就话传呢佢海女入面咪有对嘢叫 GMT 47乜嘅， 咁就出嗰对、就做 special 公演嗰类啦，咁但係似乎我觉得又好易争少少，即係始终你唔唱潮州 Mary 好似是不是差一 點點，因為這首歌在劇裡面其實林田玲和橋本愛他們都有唱的嘛，其實我就很奇怪，你如果小泉吉不子不肯唱，那你找這兩個這兩個人去唱都一樣，我都 OK 的，其實應該沒問題，是啊， 是咪都幾好嘅，即係都我記得我早排我喺 group 有人 po 咗張相，就係話上紅白啊嘛，佢兩個就係唱潮州 Mary 啊嘛，但係就唔係先今日子去唱，係阿林連連同阿 橋本愛 我唱啊嘛，咁我都 OK 喎，如果咁樣，即係佢，即係我覺得日本觀眾去到呢個位，我覺得已經唔係話你唱唔唱，即係邊個唱嘅問題嘅，即係你都話係咪我唱得好唔好嘅問題，最緊要有，係有，最緊要係有啊！聽住我重複咗多次，咁你要有嘅時候，咁你點樣去即係咁？我覺得亦都睇到 NHK 是很想，即是現在我不知道啦，好像欲言又止，我剛才聽 你說其實昨日就大家過開個初登場記者會的嘛，咁其實好多記者一問就點解無海女粉，咁個但節目好多時候我邊都好欲言又止，就話我哋盡量計劃緊，我哋計劃緊，即係我哋都而家唔可以講太多嘢住。即係關於喺節目方，即係節目安排嗰方面就咁，亦都其實你計案例，因為如果因為其實亦都未必冇轉機嘅呢件事就因為舊年 Misha 大家如果有印象就舊年 Misha 喺南非喺非洲嗰邊做過好貴嘅連線直播啦，嗰度即係新聞話哇好貴嘅個衛星個直播翻向日本，咁其實嗰個都係一個節目名單出嚟之後過咗兩個禮拜到先公布新聞嘅。就話佢有份參加紅白嘅，咁亦都佢正式曲順，即係成個節目個唱咩歌個鋪排咩 special part 嗰啲節目都係 around 節目前嗰幾日會公布。咁我覺得其實仲可能佢哋即係佢既然要欲言又止，大家可以諗嘅就係可能好嘅方面、壞嘅方面，你亦都可以從好嘅方面去諗，就係話可能佢哋真係 plan 緊咧，即係可能真係 plan 緊一個好特別嘅表演， 可能真係 plan 緊一個好特別嘅表演咧。即係可以咁樣諗咯，我覺得未到個節目順，即係未到可能臨開 show 前幾日，我覺得都仲未話可以， 即係仲有一個變數出現嘅嚇，即係就即係已經，因為頭先今日睇到有個新聞就話咩。咩起咗黃燈啊！即係講到好似熄電視咁滯嘅，已經講到係啊，好驚啊！已經講到，我都好似好大鑊嘅，睇到暴動都好似呢鋪，係啊！咁所以即係都睇下嗰個情況係點啦。咁我都希望佢出海女嘅， 咁大家都好想睇嘅。 係啊係，即係雖然我冇睇過海女，但我都感受到佢海女喺日本嗰、那個 即係社會 嗰個 熱話 嗰個反應係不下於半澤直樹嘅，真係嚇。咁就或者嗱，今日嘅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就今日都讲咗好多嘅嘢啦，其实。